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四，农历10月14。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当前首都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总体可控，进出京管理3条措施正式启动。 本市公示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到202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沪港通7周年，北向沪股通和深股通累计成交额64万亿元人民币。 亚欧多国报告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第26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当前首都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但总体可控。 从昨天起，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乘坐飞机、火车、省际客运班线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自驾车进返京人员需持到达北京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前往进京检查站查验。 目前北京正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通报，目前北京已构建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北京警方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其他不在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目前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京服务区的核酸检测点已正式启用。关于老年人、儿童的健康宝核酸证明如何查验的问题，潘旭红回应，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通行。对于3岁及以下婴幼儿，查验同行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关于境内有疫情所在区人员能否出京的问题，潘旭红强调， 我们对境内有1例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区人员一直倡导非必要不出京，对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岁末年初，各类在京会议、培训等活动增多，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表示， 全市酒店严控承办全国性会议培训，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非必要不承办会议培训，全市的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按75%限流开放。 铁路方面，根据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要求，昨天起，进京旅客列车不再办理到北京的补票延长业务，不符合进京条件的旅客一律劝返，对于不听劝阻的，交由公安部门处置。 针对个别旅客买短坐长的行为，铁路部门还表示，如果个别旅客没能及时下车，到站后将无法通过验票闸机验票出站。 昌平区天通北苑第二社区昨天起由中风险地区调低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只有一个中风险地区，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其他都是低风险地区。 全市药监和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共检查督导药店23459家次，责令停业整改338家。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5项： 一是没有对进店人员进行测温扫码；二是对购药人员没有开展流行病学询问；三是没有按照一起一清单要求建立本店4类药品销售清单；四是销售4类药品信息登记不完整；五是没有张贴11种症状及附近发热门诊地址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本市其他消息。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昨天起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启动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北京将牢牢守住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与服务保障。 规划明确，要持续坚持落实总体规划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空间布局。从各圈层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加强提升政务环境和人居环境品质，中心城区持续疏解非首都功能，发展高精尖产业，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建设，平原新城提升综合承载力和人口吸引力，生态涵养区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从具体的指标上来看，到2025年，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批复一周年之际，由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河北凌空集团、首都机场凌空发展集团两地三方共同出资的平台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今后将作为大兴机场综保区运营主体，负责运营管理、服务保障、平台服务、产业促进和资源整合等工作，为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综保区经济和空港经济联动一体化发展及顺利封关运营提供必要支持。 市发改委日前批复了宣武门地铁站点周边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北京市将以此为样板，探索地铁站点与周边用地一体化综合利用，引导交通设施与各项城市功能有机融合。 项目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内外大街与宣武门东西大街交汇处路口四个象限内，预计项目将把广场、绿地等有机串联，为寸土寸金核心区提供大量公共空间。 同时还将在保障人行空间的前提下设置电子围栏，对共享单车加以管控，满足交通换乘与人群疏散等不同需求，服务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2021年全市共创建72条共计225公里美丽乡村路，并从中评选出了17条共计88公里最美乡村路。 按照市交通委与市农业农村局规划，从2020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完成200公里美丽乡村路创建，到2022年底实现每个乡镇至少一条示范乡村公路。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铁拳行动典型案例。今年8月份，北京胖哥俩餐厅因存在使用隔夜死蟹、冒充活蟹、使用过期变质食材等行为被曝光，餐厅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50万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刘某同时被罚款92805元。 海淀警方日前首次破获一起针对电动自行车车牌的盗窃案件，收缴被盗车牌14副。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来到海淀田村派出所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事主宋先生10月底刚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并按要求上了牌照。11月10号，他发现停在小区附近路边的电动自行车车牌不见了。 这牌子丢的话呢，我还得走一些手续，问这牌子。从11月1号以后，你没有牌是不能上路的，很麻烦。 近期，海淀田村派出所陆续接到多位事主报警，说他们的电动自行车车牌被盗。派出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毕重阳带领民警展开了调查。 通过调取周边录像，发现有一名老者戴着帽子，拿着一个手提袋，频繁地蹲在电动车附近，比较突兀。 民警在案件高发区域和时间段进行了蹲守。2天后，当这名男子再次盗窃车牌时，被当场抓获。 然后在他身上起获2个车牌，在他家中起获了12副。他跟我们供述，然后他名下也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他是怕车牌被别人盗取之后自己没法行驶，就先去偷别人的。但是他偷了第一次之后，他就有一种病态的心理，然后又陆陆续续停不下来了。 看到自己的车牌失而复得，事主宋先生感到很高兴。 对自己这个车加强管理，尽量放在这个有探头的地儿，而且呢尽量不让他在外边过夜。 田村派出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毕重阳也提示大家， 丢了车牌第一时间不打110，然后有一个受案回执，如果您这个车被交管部拦下了，您可以说我车牌被偷了，正在补办，避免咱们交管部门对咱们进行处罚。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11月15号到17号，北交所开市3天，81只北交所股票交易总体平稳，成交近170亿元，累计新开户29.5万户，全市场合格投资者共计432万户。 业内人士表示，整体而言，公募私募基金正在积极布局北交所新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消费升级等重点看好的方向。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消息。作为世界首创的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模式，沪港通迎来七周年。七年来，沪深港通成交持续活跃，目前已经成为中外投资者跨境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之一。 香港交易所昨天宣布，截至11月10号，北向沪港通、沪股通和深股通累计成交额达64万亿元人民币，1.5万亿元人民币净流入内地股票市场。南向港股通累计成交额达 23.1 万亿港元，2.1 万亿港币，内地资金净流入港股。 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科技部等印发《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提出了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总体要求。 按照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目前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实施方案和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已经编制完成，正在按程序报请审议，审议通过后将按程序印发实施。 又有一次全国性冷空气过程将影响我国，明天起到22号，雨雪大风降温再上线，不少地方会比上次寒潮更冷。 北方大部将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东北再遭强降雪侵袭，黑龙江或有大暴雪甚至特大暴雪。 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在内的共18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累计降温将达到10摄氏度以上。济南、沈阳、合肥为降温前三甲。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信息，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将为有意向接种的3到5岁人群开通新冠病毒疫苗登记预约接种服务。接种疫苗类型为北京生物、武汉生物和北京科兴中维的灭活疫苗。 此前，上海市已经启动6至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服务。3到5岁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根据有关部署安排，另行另外适时启动接种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证实，经过多轮磋商，中美双方就媒体签证问题达成3项共识。 一是相互保障，在对方国家工作的现任常驻记者在严格遵守防疫政策和领事规定前提下可以正常进出对方国家；二是双方同意为对方国家记者颁发1年多次入境签证；三是双方将依法依规为符合申请要求的新任常驻记者对等审批签证。 连日来，欧洲和亚洲多国接连出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日本环境省已经在11号把全国禽流感警戒级别升到最高级。韩国首尔附近的养鸭场爆发了第4次疫情。 欧洲方面，英国爆发多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挪威、比利时、法国、荷兰也都发现了禽流感疫情。 美国萨特健康公司位于北加州的诊所日前给14名5到11岁的儿童接种了错误剂量的新冠疫苗。 萨特公司的发言人说，所有受影响的儿童都是在13号接种的新冠疫苗，剂量大约是应注射标准的2倍。儿童接种过量的疫苗之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手臂酸痛、疲劳、头痛或者发烧等症状。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北交所开市3天，新开户29.5万户。 北京青年报报道，铁路进京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昨天起开始远端查验，行程码有望在铁路检票机上同步查验。 新京报聚焦疫情风控之下，小区垃圾如何处理。 央视网关注，多地通报快递包装阳性，该如何安全收快递。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来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乡镇职责规定等事项。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北京多产权小区、单位小区动房屋养老金不用再征求产权单位意见。 关于妖怪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在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而这些传说和故事中也隐藏着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民俗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如何定义妖怪？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通过东方出版社的新书《妖怪奇谈》聊聊有关中国妖怪的故事。 11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进行视频会晤。这次会晤释放了哪些信息，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绿色低碳出行活动、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发布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将于本月28号，也就是下周日进行公共科目笔试。北京考区昨天发布疫情防控温馨提示， 考试当天进入考点需要满足条件，包括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北京健康宝为未见异常，且持本人首场考试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核酸检测报告需为全国范围内具有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纸质或电子报告，提供的报告要准确显示采样时间，精确到小时。 考试防疫相关要求将根据国家和首都疫情防控措施规定的变化随时调整，请考生及时关注市人事考评办公室最新通知，并保持手机畅通。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摄氏度。今天大气扩散条件依然不佳，出行请做好健康防护。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雾，能见度较差，请注意交通安全。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加强保暖，谨防感冒。 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是早上7:03，降旗时间是16:5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市民认为网络互助平台存在监管空白，专家建议将其纳入保险监管体系。 民间自发的资金项目呢又比较大，他说他帮助了，谁也不知道。 热线回声。亚运村两条道路禁停区域违规停车，属地积极处理，推动问题解决。 变化还是挺明显的，检查、巡查、做这个贴条这些处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1月11号曾报道，相互宝等网络互助平台每个月自动扣费，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除此之外，市民姚先生还提出，相互宝平台缺乏相应的监管，存在诸多隐患。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追踪报道。 近年来，以相互宝为代表的各种互联网大病互助计划层出不穷，吸引了不少市民加入。相互宝的基本规则是，加入的成员每个月根据实际需要救助的成员数量来分摊救助金额，每个月的分摊金会随着实际救助人数的变化而变化。新闻热线此前报道过，相互宝自动扣费令市民姚先生感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而与此同时，姚先生还认为分摊金被扣了之后，这笔钱相互宝到底是怎样分配、怎样使用的，缺乏相应的公示和监管。 他说他这是一个互助平台，民间自发的，但是他这个资金项目呢又比较大，而且他这个具体帮助多少人也没有明细。他说他帮助了，谁也不知道。 杨先生说，据他了解，目前并没有相关部门对相互保有执法权。杨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监管的空白地带，容易出现消费者利益受损却无法保护的情况。 结果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相互保呢，不归国家任何一个部门管，就是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对他有执法权。完了呢，这就造成这个企业呢，现在就是有恃无恐，总共到现在扣了才2000多块钱。我说，如果说你们要真不管，那我就当没这2000多块钱，我也认了。我只是想反映这个问题。 是否真的如姚先生所说，相互保对于分摊金的使用和分配没有公示，并且缺乏监管呢？记者致电相互保客服95188，工作人员表示， 每个月的7号跟21号都是有公示的。在公示日的时候，它上面会显示，就是需要帮助的这些人是患了一个什么病，他的一些信息，然后还有就是。本期需要分摊费用的一个预估的金额，在上面都可以看到。 那请问，就是咱们公司内部，来操作的，咱们有没有一个监管的机制呀？ 它这个是蚂蚁金服和支付宝这边共同合作承担的这个业务。这个目前这边是，没有监管部门把相互宝纳入里边的，但是咱们这边也在，就是一直在寻找这个机构。 记者查询到，相互保注册公司为蚂蚁汇源北京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机关为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记者致电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市场监管局无法监管分摊金的资金流向。 我们只能管他注册地，他是不是在经营所在地，然后他的股权分配、经营人，然后是否正常年报，就这些东西。具体资金流向这个东西我们管不了，这应该不属于我们局。 记者又联系到朝阳区金融办。工作人员表示，金融办并没有监管职能。 我们主要是为企业做服务的，没有监管职能。 记者查询了解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发布了一篇题名为《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的文章。文章认为，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网络互助平台监管缺乏制度依据，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就此，记者联系到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宋占军。宋占军认为，相互保等网络互助平台目前确实还处于行业自律的发展阶段。 相互保从它上线以来的几年的时间，一直还是主要是一个会员监督、会员自律，然后呢平台自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它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所以在整个平台的角度来说，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独立的，比如说像银保监会啊，像我们民政部啊，这么一个有政府背景的部门去监管它，包括相互保，包括其他的网络互助平台，主要还是在一个行业自律的一个阶段。 宋占军表示，依据现有的监管体系，很难把相互保等网络互助平台纳入其中，因此政府监管部门面对相互保这样的新生业态，更多的是对其进行紧密注视与引导。 其实理论界都是希望网络互助的平台能够引入政府的背景，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要把它纳入到保险的监管体系，那么我们现有的保险法所界定的保险，所对保险公司的要求，网络互助平台它是不满足这些要求的。那么网络互助平台，特别是相互保，又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个政府监管部门，又不能够轻易的把这个平台去否定。所以从整个的监管的逻辑，或者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的政府对于相互保这种新生的事物的这个采取的措施，更多的是对它进行紧密的注视。 宋占军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将相互保纳入保险的监管体系。 那么至于说未来，我个人建议，我们还是希望将来能够把它纳入到保险的监管体系里面。像日本啊，它曾经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这个共济制的保险，开始也不符合日本保险法里面所规定的保险。那么后来日本就通过修改了保险法，就把它纳入到了一个广义保险的序列。那么我们国家将来可不可以也把它通过修改保险法，拓展保险的定义，拓展经营保险的机构的范围，来把这个网络互助平台纳入保险的监管体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是目前来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热线回声。 11月1号，新闻热线报道了朝阳区民族园西路北辰西路禁停区域存在违规停车的事情。当时市民田先生说， 亚运村、民族园西路这一段，包括就是从民族园西路往南，就北辰西路这一块廊道上、非机动车道上，甚至有时连斑马线上都停满了。民族园西路500米左右，咱两侧加一块停满了，应该得100多辆吧，很长时间了。 田先生说，违法停车给周边居民造成了不便，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现在老年人连这个人行道都走不了，只能走的机动车道。现在有很多周边小孩双面对机动车，机动车上都堵满了车，他只能骑到机动车道。那出了问题，那这算谁的？ 田先生表示，一些人为了在民族园西路、北辰西路部分路段违规停车，甚至采取破坏交通设施的手段。之后，记者向属地街道办事处和交管部门反映问题，相关部门表示会关注此事，积极行动。11月16号，田先生向记者反馈，在新闻热线报道之后，属地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处理违规停车的问题。 比较重视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上周主要是在这个非机动道，原来它不都是装的那个铁栅栏嘛，然后好像后来要求都给拆离了，然后它现在是用那种红色的锥筒，然后都给隔离起来。然后呢，也经常有这个执勤的人员检查巡查，然后看见有违规这个车辆的话，就做这个贴条这些处理。 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此一来，附近居民出行更加安全方便了。 主要是我们这边出行就更安全一些嘛。这个小孩骑自行车什么的话，应该没有太大顾虑，而且还有这个老人什么的，包括推着那个小车走嘛，然后问题都不大。 记者致电属地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日他们确实对道路违规停车状况进行了整治。 前两天应该上那边也有这个清车的处理，抓派的呀。就我们天天上班，他早上8点这一头一个班到5点半，然后晚上还有。我们这边肯定是要持续的那什么。 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处理问题要疏堵结合。目前由于他们了解到附近居民还有停车需求，会联合属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推动正规停车位的实化，满足周边居民合理的停车诉求。 就都是对附近住户吧，方便住户想办法再稍微画点车位出来。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快递，快递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织成的。 哎呦，还真是啊。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